身楚楚，无双把我枪烟怒火，正躺在屋里身暖，乡亲们悲愤难诉愁，恩怨乡亲们岂是无相，威虎山一座是无罪无边无岸，谁料想一出爱花枯枝发芽，惊呆惊天，从此我真经共产党把虎狼看，不管是水里狗火里钻，粉身碎骨也心甘，纵有我千难一万险，到底那威虎山我一马当啊心， 好，非常感谢。接下来呢，一段传统戏再送给大家，裘派名剧《赵氏孤儿》的一段悍调《我未将闻此言，如梦方醒》，谢谢。